10点之后就是11点，11点之后就是中午12点。整整一个上午过去，夏仲天也没有露面，倒是他的助理已经第四次出现在叶修和陈果的面前，脸线尴尬地告诉二人：“现在是午休时间了，夏总让你们下午再来。”“哦，下午，下午什么时间啊？”陈果问。 下午我们是2点开始办公，助理这次回答得很技巧，没说夏仲天下午几点会见他们，只是告诉他们下午几点办公。王小姐，麻烦你了。陈果对神情不怎么自然的助理小姐笑了笑。十几岁就开始独自经营网吧，陈果打拼的圈子算不上高端，但是至少也是经历过不少事儿的人。 现在听叶修说了这个明前律赞助家事的背景，如何看不出对方根本就没什么诚意，叫他们来也多半是戏耍他们。那么，两位请便。助理小姐又是歉然一笑，先一步就离开了。陈果看了一眼叶修，叹了口气，两人随即起身。离开的途中，两人还经过了一下外宣部主管的办公室。 助理王小姐的办公室就在门外，此时刚刚接听完一个电话后进屋，而后从屋里出来，看到二人微笑着点了点头。王小姐，不知道夏总今天上午都在忙些什么？叶修忽然冷不丁地问了一句。王助理一怔，随即却又是一个职业化的笑容。这个我恐怕不方便透露。哼。 打打荣耀而已，有什么不方便的？叶修笑道。王助理又是一愣，让人一看便知叶修所猜不假。陈果原本还在思考下午要不要还来，没准人是真忙，顺便考验一下他们的诚意呢。结果现在一听，这货居然一早上只是猫起来玩荣耀，然后故意把他们晾在那儿，顿时气不打一处来。 不想赞助，那也就是一句话就能交代下来的事儿，非要这样欺负人，那算是怎么回事啊？陈国几步上前，伴随着王助理“你要干什么”的叫喊，已经将夏仲天办公室的门给推开了。又有什么事儿啊？办公室里那家伙坐在办公桌后，桌上那显示器足有42寸，头埋在后边，真是一点也看不到。听到门响。 这位头也没露一下，只是如此问了一句：“我是星星战队的老板。”陈果气哼哼地说：“不是让你们下午再来吗？我这忙着呢。”夏仲天依然是头都没歪一下：“忙什么呀？都快死了。”叶修跟着陈果也走了进来，冷不丁的就把话接了过去：“不好意思，夏总，我马上请他们出去。” 王助理这时也慌里慌张地追进来，先向夏仲天道着歉。夏仲天这边没吱声，只是鼠标和键盘的声音又急促了几分，但是紧跟着就已经戛然止住。“哎，算了，你出去吧，这没你事了。”夏仲天突然说了一句，正在劝说陈果、叶修二人离开的王助理一怔，默默退出去，带上了门。 夏仲天的脑袋终于从显示器后露了出来，扫了二人一眼，脸上挂着的神情那叫一个傲慢。哟，这不是叶秋，不是叶修大神吗？稀客呀！夏仲天拉着长枪，怪声怪气地说着，似乎是在很努力地做出一副奚落嘲讽的模样。陈果看着这个年轻人和自己相仿的年纪，同自己一样。 也是一个荣耀粉丝，家世粉丝，他硬生生地行植物之变，给了家世一笔赞助。虽然有些任性，但至少还是看得出他对荣耀、对家世的喜爱和忠诚。这样的一个人，不应该是一个坏人。陈国不知怎的，心里总有着这样的念头：哪怕夏仲天故意晾了他们一早上，哪怕现在他是这样一副不尊重的态度。 但是陈国却发现自己没办法真正的讨厌起来这个家伙。想要赞助是吗？一句话， 没有，你们可以走了。 夏仲天对于继续调戏星心似乎已经没有了兴趣，干脆就表明了态度。 别啊，夏总，我们好容易来一趟，也等了这么久，多少还是听我们说说吧。 陈果忽然道。这答复着实让叶修吃了一惊，他估摸着以陈果的性子进来肯定就是针锋相对的和夏仲天呛上几句，却没想到居然会是这种态度。他是还没有放弃，还准备好好争取一下吗？夏仲天可不是一般的家事粉，作为土生土长的 H 市人，对家事他除了一股粉丝拥有的感情，还有着地域化的骄傲。他对家事的热爱完全是倾注于这支队伍本身，不以任何变化转移。毫无疑问，他就是最顽固的那种家事粉，即便到了今天也会仇视叶修，痛恨星心的家事粉。想要说服他改为支持星心，难度真不是一般的大。陈果虽然是一个性子豪迈敢说敢干的主，但是叶修却也知道逞口舌之力这其实并不是陈果所擅长的。 行，那你就说吧，反正我是不会改变主意的，你愿意浪费时间请便。 夏仲天面无表情地说着，而后双手就又忙碌起来，那态度分明是在表示，你说你的，我玩我的，反正最后我就一句话，没门。结果陈果像是丝毫看不出这态度似的，随即开口就说了起来。 那我说了，我先给你介绍一下我们星星网吧的历史吧。我们星星网吧…… 陈果真的就说起来了。叶修没听两句，就从惊讶改为暗笑了。这陈果也真够可以的，原来他也完全没有打算再打动对方，从星星网吧的历史说起，有这个必要吗？完全没有啊。星星网吧的历史事实上完全影响不到对方对星星战队的决议，但是现在差不多半小时了，陈果才说到星星网吧第三季，他六岁的时候。陈大老板没有说到别人哑口无言的犀利口才，但是这讲起故事来注水的本事也当真不小，也难为他把小时候那些鸡毛蒜皮的事儿都记得这么清楚，而后一本正经地讲给夏仲天听。这是在求赞助吗？当然不是，这纯粹是在恶心夏仲天，用唠叨来浪费夏仲天的时间，报复他让陈果叶修白白等了一上午。这个办法实在有点笨，上来就自损800，把自己说个口干舌燥，但对对方呢，是不是有什么杀伤呢？有的。叶修很清楚，他不用看听都听出来了，这半个小时夏仲天还在打荣耀，应该是在竞技场和人 PK， 但是他的操作实在是杂乱不堪，一个喜欢荣耀这么多年的人，就算不是职业水准，总也该有点章法，至少在开局时会有一些有节奏的套路，但是夏仲天完全没有，乱七八糟，操作不知所谓，很显然他的注意力无法集中，因为有一个人在他耳边不停地说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儿。他当然是不想听的，但是声音就这样钻入耳中，大脑禁不住就要去思考听到的内容，这一分析注意力就分散了，操作就混乱了，于是一场接着一场，半个小时夏仲天以3分钟一场的速度连输了10场，输得一脸暴躁，愤恨地看了一眼陈果，却也不出声阻拦，看起来就要和陈果较这个劲儿，于是他放出了大招，他把耳机戴起来了。这大招陈果也实在有些扛不住，很有些无奈地闭上了嘴。夏仲天心头窃喜，事实上他的耳机中也是没有声音的，这里毕竟是他的办公室，虽然他是主管，但也不带这么肆无忌惮玩游戏的，偶有空闲上来这么几把，却也必须把声音关掉，他还需要接听有可能需要他处理的事物呢，哪怕是午休时间。 所以夏仲天在办公室里玩荣耀从来都没有声音的。就凭着这一点，他敢在上班时间玩游戏，因为他从来没有因此耽误过工作，这让任何人也无话可说。当然，明前律就是他们夏家的，这点比起他没有因为玩游戏耽误工作更重要。杨庄戴了一下耳机，终于让这女人闭嘴。夏仲天有一种计谋获胜的快感，而陈果被这大招打败，多少有点失落。左右一看，却发现叶修已经不在屋里。陈果连忙起身，夏仲天以为他这是要走了，装作没看见，一副我把你当空气的模样。结果陈果只是拉开办公室的房门，就已经站住了。门外，叶修坐在夏仲天助理的办公桌上，居然也玩起了荣耀。 你真够可以的。 陈果无奈了。 他人呢？ 去吃饭了啊，我说借我玩玩荣耀，他也就同意了。 叶修说。老板如此钟爱这个游戏，助理难免也要跟着热闹热闹。不止助理，整个外宣部都有这个风气。乍一眼望去，荣耀读卡器像是他们部门的标配。 行了，走吧。 怎么说不下去了？ 那家伙连耳机都戴起来了。 那就该我登场了。 什么？ 陈果一怔，结果一看叶修的屏幕，他的角色挤在竞技场中却只是观战。此时场上有了空位，叶修报了一个手速就立即抢进去了。 这个人是？ 陈果指了指叶修的场上对手。叶修回手指了指屋内。 这太坏了吧。 陈果惊叹，与此同时开始思考，他俩这到底是来拉赞助了，还是欺负人来了。